《资治通鉴》卷第六十九，魏纪一。世祖文皇帝上。皇初元年春正月，武王至洛阳，庚子，薨。王知人善察，难炫以伟，时拔其才，不拘微贱，随能任使，皆获其用。与敌对阵，一丝安闲，如不欲战然。及至绝机成胜，气势盈溢，勋劳以赏不吝千金，无功忘失，分毫不与。用法峻极，有犯必戮，或对之流涕，然终无所涉。雅性节俭，不好华丽，故能山役群雄，积平海内。是时太子在业，军中骚动，群僚欲密不发丧。谏议大夫贾逵以为事不可密，乃发丧。或言一意诸城守，悉用乔沛人。魏郡太守广陵徐宣厉声曰：今者远近一统，人怀孝节，何必专任乔沛，以举素魏者之心？乃止。青州兵善击鼓相引去，众人以为宜禁止之，不从者讨之。贾逵曰：不可。唯作长席，令所在几其饮食。燕陵侯张从长安来赴，问魁先王喜寿所在。魁正色曰：国有楚父，先王喜寿非君侯所宜问也。兄问至夜，太子嚎哭不已。中庶子司马孚谏曰：君王宴驾，天下视陛下为命，当上为宗庙，下为万国，奈何效匹夫效也？太子良久乃止，曰：卿言是也。时群臣初闻王薨，相聚哭，无复行列。孚厉声于朝曰：今君王为世，天下震动，当早拜四君，以振万国，而但哭也。乃罢群臣，备进位，至丧事。孚义之弟也。群臣以为太子即位，当须诏命。尚书陈缴曰：王薨于外，天下惶惧，太子以割哀即位，以系远近之望，且又爱子在侧，彼此生变，则社稷危矣。即具官备礼，一日皆办。明旦，以王后令册太子即王位，大赦。汉帝寻遣御史大夫华歆奉册诏，授太子丞相印绶。魏王喜寿，领冀州牧。于是尊王后曰王太后，改元延康。二月丁未朔，日有食之。壬戌，以太中大夫贾诩为太尉，御史大夫华歆为相国，大理王朗为御史大夫。丁卯，葬武王于高陵。王帝燕陵侯张等皆救国，临淄监国业者冠军，悉止奏。临淄侯职醉酒被慢，结挟使者，王贬职为安乡侯。朱又赐监院沛国丁仪及弟黄门侍郎义并其南口，解直之党也。 余患论曰：晏曰，贫不学俭，卑不学功，非人性愤书也，是使然也。假令太祖防恶直等在于仇惜，此贤之心何原有亏望乎？张之邪恨尚无所至，至于直者岂能兴难？乃令杨修以以助遇害，丁仪以西夷族灭，哀服。初至散骑常侍、侍郎各四人，其宦人为官者不得过诸署令，为金册藏之十事。时当选侍中、常侍往左右旧人讽逐者，便欲旧用，不调于人。司马孚曰：仅四王新立，当尽用海内英贤，如何欲因忌讳自相荐举耶？官失其任，德者亦不足贵也。遂他选。尚书陈群以天朝选用不尽人才，乃立九品官人之法，州郡皆至中正以定其选，则州郡之贤有实践者为之，区别人物，地其高下。夏五月戊寅，汉帝追尊王祖太尉曰太王，夫人丁氏曰太王后。王以安定太守邹齐为凉州刺史，西平屈衍结庞俊作乱以拒齐，张掖张进执太守杜通，酒泉黄华不受太守心机，皆自称太守以应衍。武威三种胡复叛，武威太守吴秋兴告急于金城太守护羌校尉扶风苏泽，则将救之，郡人皆以为贼势方盛，宜需大军。时将军郝昭、魏平先屯金城，受诏不得西渡，则乃见郡中大吏及昭等谋曰：今贼虽盛，然皆心和，或有协从，未必同心，因信机之，善恶必离，离而归我，我增而彼损矣。既获义重之时，且有背弃之事，率以进讨，破之必矣。若待大军旷日弥久，善人无归，必合于恶，善恶既合，事难促离。虽有诏命，为而合权，专之可也。赵等从之，乃发兵救武威，降其三种胡，与吴秋兴及张进与张掖。屈衍闻之，将部骑三千迎泽，辞来助军，时欲为变，则诱而斩之，出以训军，其党皆散走，则遂与诸军为张掖破之，斩尽。黄华惧，起降河西平。初，敦煌太守马爱卒官，郡人推公曹张公行长史事，公遣其子舅以朝廷请太守，会黄华张进叛，欲与敦煌并事，执旧皆以白刃，旧终不回。私与公书曰：大人率立敦煌，忠义显然，其以旧在困厄之中而替之哉？今大军垂至，但当促兵以己之耳，远不以下流之爱使旧有恨于皇攘也。 公己引兵攻酒泉，别遣铁骑200及官署，原酒泉北塞，东营太守尹奉、黄华欲救张晋，而西固攻兵恐击其后，故不得往而降。救足平安，奉得知郡，诏赐公爵、关内侯。6月庚午，王引军南巡。秋7月，孙权遣使奉献。蜀将军孟达屯上庸，与副军中郎将刘封不协，讽亲陵之。达率部曲4000余家来降。达有容止才官，王慎弃爱之，引与同年，以达为散骑常侍、建武将军，封平阳亭侯，和房陵、上庸、西城3郡为新城，以达领新城太守，委以西南之任。行军长史刘晔曰：“达有苟得之心，而恃才好术，必不能感恩怀义。新城与孙刘连接，若有变态，为国生患。”王不听，遣征南将军夏侯尚、右将军徐晃与达共袭刘封。上庸太守申丹叛封来降，封破走还成都。初，封本罗侯寇氏之子，汉中王出至荆州，以未有祭祀，养之为子。诸葛亮律封刚猛，议事之后终难治愈，劝汉中王因此计除之，遂赐封死。武都堤王杨仆率种人内附。甲午，王赐于桥，大享6军及桥父老于义东，设祭乐百戏，利民上寿，日息而罢。孙盛曰：“3年之丧，自天子达于庶人，故虽三季之末，七雄之弊，犹未有废摧斩于寻朔之间，是麻帐于反哭之日者也。待于汉文，变异古制，人道之计一旦而废，故以道薄于当年，风颓于百代矣。魏王既追汉制，替其大礼，处莫众之哀而设享宴之乐，居遗绝之始而堕王化之机，及至受禅显纳二女，是以致王陵之不暇，卜筮之七促也。王以丞相祭酒贾逵为豫州刺史，是时天下初定，刺史多不能涉郡。逵曰：“周本以6条诏书查2000石以下，故其状皆言言能应阳，有督察之才，不言安静宽仁，有楷替之德也。今掌吏慢法，盗贼公行，周知而不究，天下复何取正乎？其2000石以下，阿纵不如法者，皆举奏免之，外修军旅，内治民事，兴碑田，通运渠，利民昌之。”王曰：“魁真刺史矣，布告天下，当以豫州为法，赐魁爵关内侯。”左中郎将李福、太史丞许之表言：“未当代汉，见于土伟，其事重甚。”群臣因上表劝王顺天人之望，王不许。 冬十月乙卯，汉帝告辞高庙，使行御史大夫张殷、持节放喜寿诏册禅位于位。王三尚书辞让，乃为坛于繁阳。新位升坛受喜寿，即皇帝位，辽祭天地，阅读改元大赦。十一月癸酉，奉汉帝为山阳公，行汉征朔，用天子礼乐，封公四子为列侯，追尊太王曰太皇帝，武王曰武皇帝，庙号太祖，尊王太后曰皇太后，以汉诸侯王为崇德侯，列侯为关中侯，群臣封爵，增位各有赐，改相国为司徒，御史大夫为司空。山阳公奉二女以嫔于位。帝欲改征朔，侍中辛毗曰：“魏氏尊舜禹之统，应天顺民，至于汤武以战伐定天下，乃改征朔。”孔子曰：“行夏之时。”左氏传曰：“夏数为得天正，何必欺于相反？”帝善而从之。时群臣并送魏德，多益损前朝。散骑常侍魏真独明善寿之意，称扬汉美。帝朔目真曰：“天下之真，当与山阳共之。”帝欲追封太后父母。尚书陈群奏曰：“陛下以圣德应运受命，创业革制，当永为后世。按典籍之文，无妇人分土命爵之制，在礼典复因夫爵，秦为古法，汉室因之，非先王之令典也。”帝曰：“此亦是也，其勿施行。”乃铸定制，藏之台阁。十二月，出迎洛阳公。戊午，帝如洛阳。帝谓侍中苏泽曰：“前破九泉张掖，西域通使敦煌，显径寸大珠，可复求事亦得否？”则对曰：“若陛下化洽中国，得留沙漠，即不求自治，求而得之，不足贵也。”帝默然。帝召东中郎将蒋济为散骑常侍。时有诏赐征南将军夏侯尚曰：“请复兴众将，特当任使，作威作福，杀人活人。”尚以事祭。祭至，帝问以所闻见，对曰：“未有他善，但见亡国之余耳。”帝愤然作色而问其故，既具以答，因曰：“夫作威作福，殊之名戒，天子无戏言，古人所慎，为陛下察之。”帝即遣追取前诏。帝欲徙冀州士族甲十万户食河南，时天旱黄，民饥，群思以为不可，而帝意甚盛。侍中辛毗与朝臣俱求见，帝知其欲见，作色以待之，皆莫敢言。毗曰：“陛下欲喜世家，其计安出？”帝曰：“请为我喜之非也。”毗曰：“诚以为非也。”帝曰：“吾不与轻易也。”毗曰：“ 陛下不以臣不孝置之左右，策之谋议之官，安能不与臣议耶？臣所言非私也，乃社稷之虑也，安得怒臣？帝不答，起入内。皮随而引其居，帝遂愤衣不还。良久乃出，曰：“左至，请持我和太极也。”皮曰：“今喜既失民心，又无以食也，故臣不敢不力争。”帝乃喜其半。帝常出射制，故群臣曰：“射制乐哉？”皮对曰：“于陛下甚乐，于群下甚苦。”帝默然。后遂谓之西出。二年春正月，以议郎孔宪为宗圣侯，奉孔子嗣。三月，加辽东太守公孙公车骑将军，出赴五铢钱。蜀中传言汉帝已遇害，于是汉中王发丧致服，谥曰孝敏皇帝。群下敬言福瑞，劝汉中王称尊号。前部司马费师上书曰：“殿下以曹操父子逼主篡位，故乃羁旅万里，纠合示众，将以讨贼。今大敌未克而先自立，恐人心疑惑。昔高祖与楚曰：‘先破秦者望之。’即图咸阳或子婴，犹怀推让。况今殿下未出门庭，便欲自立也，余臣诚不为殿下取也。”王不悦，左迁师为部永昌从事。下四月丙午，汉中王即皇帝位于武丹之南，大赦，改元张武，以诸葛亮为丞相，许靖为司徒。陈光曰：“天生征民，其事不能自治，必相与代君以治之。苟能尽报除害，以保全其生，赏善罚恶，使不至于乱，斯可谓之君矣。是以三代之前，海内诸侯合斥万国，有民人社稷者通谓之君，合万国而君之，立法度，颁号令，而天下莫敢违者，乃谓之王。王德既衰，强大之国能率诸侯以尊天子者，则谓之霸。故自古天下无道，诸侯力争，或旷世无王者，故亦多矣。秦焚书坑儒，汉兴，学者始推武德生圣，以秦为润位，在火木之间，霸而不忘。于是正润之论兴矣。即汉室颠覆，三国鼎峙，晋室失域，五胡云扰，宋魏已降，南北分治，各有国史，互相排处，南魏北为所虏，北魏南为岛夷。诸氏代唐，四方弗列，诸邪入变，彼之穷心运力年纪，皆弃而不属。此皆私己之偏辞，非大公之通论也。臣愚诚不足以识前代之正润，窃以为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，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。虽华夏人报大小强弱，或实不同， 要皆与古之列国无异，岂得独尊讲一国谓之正统，而其余皆为见伪哉？若以自上相受受者为正耶，则臣氏何所受？拓跋氏何所受？若以居中下者为正耶，则刘石慕容扶摇赫连所得之土，皆五帝三王之旧都也。若以有道德者为正耶，则罪尔之国必有令主，三代之际岂无辟王？是以正润之论，自古及今未有能通其意，确然使人不可移夺者也。臣今所述，只欲续国家之兴衰，助生民之休戚，使观者自责其善恶得失，以为劝诫，非若春秋立褒贬之法，拨乱世反诸正也。正润之计非所感知，但据其功业之实而言之，周秦汉晋隋唐皆常混一九州，传作于后，子孙虽微弱波迁，犹成祖宗之业，有少妇之望，四方与之争衡者，皆其故臣也。故全用天子之志以临之，其余帝丑得其莫能相依，名号不义，本非君臣者，皆以列国之志处之，彼此君敌无所异扬，庶几不污事实，尽于至公。然天下离析之际，不可无岁时月日以时事之先后，据汉传于魏而尽受之，尽传于宋以至于陈而随取之，唐传于梁以至于周而大宋成之，故不得不取魏宋齐梁陈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年号，以记诸国之事，非尊此而卑鄙，有正润之变也。昭烈之于汉，虽云中山靖王之后，而族属疏远，不能记其世数名位，亦由宋高祖称楚元王后，南唐列祖称吴王克后，是非难辨，故不敢以光武及晋元帝为比，使得少汉室之遗统也。孙权自公安徙都鄂，更名鄂曰武昌。五月辛巳，汉主立夫人吴氏为皇后，后偏将军义之妹，故刘璋兄茂之妻也。立子善为皇太子，娶车骑将军张飞女为皇太子妃。太祖之入邺也，帝为武官中郎将，见元熙期中山真氏美而悦之，太祖谓之聘焉，生子睿。及笄皇帝位，安平郭贵嫔有宠，甄夫人刘烨不得见，失意有怨言，郭贵嫔赠之，帝大怒。六月丁卯，遣使赐夫人死。帝以宗庙在邺，赐太祖于洛阳建始殿，如家人礼。戊辰会日有食之，有司奏免太尉。诏曰：灾异之作以遣元首，而归过古宫，其与汤罪己之异乎？其令百官各前爵职，后有天地之省，勿复合三公。 汉主立其子勇为鲁王，李为梁王。汉主耻关羽之末，将击孙权。义军将军赵云曰：“国贼曹操，非孙权也。若先灭魏，则权自服。今操身虽毙，自披篡道，当因众心早图关中，居河魏上流以讨凶逆。关东义士必裹粮策马以迎王师，不应置魏先与吴战。兵士一交，不得促解，非策之上也。”群臣见者甚众，汉主皆不听。广汉处事勤密，臣天时必无力，作下狱幽闭，然后待出。初，车骑将军张飞雄壮威猛，亚于关羽，与善待卒伍而交于士大夫，非爱礼君子而不恤军人。汉主常借飞曰：“请行杀即过差，有日鞭抓剑儿，而令在左右，此取祸之道也。”飞犹不圈。汉主将伐孙权，飞当率兵万人自阆中会江州，临发其帐下将张达、范强杀飞，以其首顺流奔孙权。汉主闻飞营都督有表曰：“亦非死矣。”陈寿平曰：“关羽、张飞皆称万人之敌，为是虎臣，与报效曹公，非义士言言，并有国士之风。然与刚而自矜，非报而无恩，以短取败，礼数之常也。”秋七月，汉主自率诸军击孙权。权遣使求和于汉，南郡太守诸葛瑾为汉主谏曰：“陛下以关羽之亲，何如先帝？荆州大小属于海内，俱应朝集，谁当先后？若审此数，亦于反掌矣。”汉主不听。使霍延瑾别遣亲人与汉主相闻者，权曰：“孤与子瑜有死生不义之事，子瑜之不负孤，有孤之不负子瑜也。”然谤言流闻于外，陆逊表明瑾必无此，宜有以散其意。权报曰：“子瑜与孤从事积年，恩如骨肉，深相铭究。其为人非道不行，非义不言。玄德昔前孔明至吴，孤常遇子瑜曰：‘卿与孔明同产，且弟随兄，于义为顺，何以不留孔明？孔明若留从卿者，孤当以疏解玄德，以自随人耳。’子瑜答孤言：‘弟谅以失身于人，委至定分，亦无二心。弟之不留，有瑾之不亡也。’其言足贯神明，瑾岂当有此乎？前得望与文书，即是子瑜，并手笔与之，孤与子瑜可谓神交，非外言所见。只轻易至，折封来表以示子瑜，使之轻易。”汉主遣将军吴班、冯袭攻破权将李毅、刘阿等于乌，进兵子归，兵四万余人。 武陵蛮夷皆遣使往请兵，权以镇西将军陆逊为大都督，贾节督将军朱然、潘璋、宋谦、韩当、徐盛、鲜于丹、孙恒等50,000人拒之。皇帝鄢陵侯张、渊侯巨、鲁阳侯宇、乔侯林、赞侯衮、襄邑侯俊、弘农侯干、寿春侯彪、历城侯辉、平舆侯茂皆进爵为公。安乡侯直改封卷城侯。驻凌云台。初，帝诏群臣令料刘备当为关羽出报孙权否，众议闲云：“属小国耳，名将为羽，羽死军破，国内忧惧，无缘复出。”侍中刘烨独曰：“蜀虽狭弱，而备之谋欲以威武自强，势必用众以示有余。且关羽与备亦为君臣，恩由父子，于此不能为兴军报敌，于忠使之分不足矣。”八月，孙权遣使称臣，卑辞奉章，并送于禁等还，朝臣皆贺。刘烨独曰：“权无故求降，必内有急。权前袭杀关羽，刘备必大兴师伐之，外有强寇，众心不安，又恐中国枉承其信，故委地求降，一以却中国之兵，二假中国之援，以强其众而疑敌人耳。天下三分，中国十有其八，吾蜀各保一州，祖山依水，有急相救，此小国之利也。今还自相攻，天王之也，以大兴师，竟渡江袭之。蜀攻其外，我袭其内，吾之亡不出旬日矣。吾亡则蜀孤，若割吾之半以与蜀，蜀固不能久存，况蜀得其外，我得其内乎？”帝曰：“人称臣降而伐之，宜天下欲来者心，不若且受吾降而袭蜀之后也。”对曰：“蜀远无近，又闻中国伐之，便还军，不能止也。今备已怒，兴兵击吴，闻我伐吴，知吾必亡，将喜而进，与我争割吴地，必不改计易怒救吴也。”帝不听，遂受吴降。于禁须发皓白，形容憔悴，见帝涕泣顿首。帝未遇以荀林甫、孟明视故事，拜安远将军，令北邑夜夜高陵。帝使欲于陵屋，化关羽战客，庞德愤怒，尽降服之状。进见，惭愧发病死。陈光曰：“于禁将数万众，败不能死，生降于敌，继而复归。文帝废之可也，杀之可也，乃化灵屋以辱之，思为不君矣。”丁巳，遣太常刑侦，奉册即拜孙权为吴王，加九锡。刘烨曰：“不可，先帝征伐天下，时间其八，威震海内，陛下受善极真，德合天地，生计四元。权虽有雄才，故汉骠骑将军， 南昌侯耳。官卿是卑，市民有为中国心，不可强迫与城所谋也。不得已受其降，可进其将军号，封10万户侯，不可即以为王也。夫王位去天子以接耳，其礼制服御相乱也。彼职为侯，江南市民未有君臣之分，我信其伪降，就封职之，重其位号，定其君臣，是魏虎复义也。权既受王位，却蜀兵之后，崴晋礼以示中国，使其国内皆闻，内为无礼，以怒陛下。陛下赫然发怒，兴兵讨之，乃徐告其民曰：我委身事中国，不爱珍获重宝，随时贡献，不敢失臣礼，而无故伐我，必欲残我国家，俘我人民以为仆妾。吾民无缘不信其言也，信其言而感怒，上下同心，战加10倍矣。又不听，诸将已无内附，亦皆纵缓，独征南大将军夏侯尚以修攻守之备。山阳曹伟素有才名，文武称藩，以白衣与吴王交书求路，欲以交结京师，帝闻而诛之。吴又成武昌。初，帝欲以杨彪为太尉，彪辞曰：常为汉朝三公，执事衰乱，不能立尺寸之意，若复为魏臣，于国之选亦不为荣也。帝乃止。冬10月己亥，公卿朝硕旦，并引彪，待以客礼，赐延年帐、平机，使着不单衣，皮弁以见，拜光禄大夫，至中2000石。朝见，位赐三公，又令门师行马，至立足，以忧崇之，年84而卒。以古贵罢五铢钱。凉州卢水湖志元多等反，河西大扰。帝诏邹齐桓以京兆尹张继为凉州刺史，遣护军夏侯儒、将军费耀等继其后。胡7000余骑逆拒继于詹阴口，继扬声均从詹阴，乃前由居次出武威。胡以为神，隐还贤美，继以拒武威，要乃至，汝等犹未达，即烙赐将士与晋军击胡。诸将皆曰：士卒疲倦，鲁众气锐，难与争锋。即曰：仅军无献粮，当因敌为资，若鲁见兵合，退依深山，追之则道险穷厄，兵还则出后寇抄，如此兵不得解，所谓一日纵敌，患在数世也。遂前军贤美。11月，胡骑数千，因大风与放火烧营，将士皆恐，即夜藏精卒3000人为俘，使参军程公英督1000余骑挑战，赤使佯退。胡果争奔之，因发伏截其后，首尾进击，大破之，斩首获生以10000，河西西平。后平西屈光反，杀其郡守，诸将欲击之， 纪曰：为光等造反，郡人未必悉同，若便以君临之，利民羌胡，必为国家不别是非，更使皆相持住，此为虎负翼也。光等欲以羌胡为援，仅先使羌胡抄击，重其赏目，所虏获者皆以避之，外举其势，内离其交，必不战而定。乃移席告谕诸羌，为光等所挂物者援之，能斩贼帅送首者当加封赏。于是光部党斩送光首，其余皆安堵如故。行真至吴，吴人以为宜昌上将军九州伯不当受魏封。吴王曰：九州伯于古未闻也，喜沛公亦受项羽封为汉王，改时宜耳，复何损耶？遂受之。吴王出都亭侯甄，甄入门不下车。张昭谓甄曰：夫礼无不敬，法无不行，而君敢自尊大，其以江南寡弱无方寸之任故乎？甄即俱下车。中郎将琅琊徐盛愤愤，故谓同列曰：盛等不能奋身出命，为国家并许诺吞巴蜀，而令吴军与甄盟，不亦辱乎？引涕泣横流。甄闻之，谓其徒曰：江东将相如此，非九下人者也。吴主遣中大夫南阳赵咨入谢，帝问曰：吴主何等主也？对曰：聪明仁智雄略之主也。帝问其状，对曰：纳鲁肃于樊品，是其聪也；把吕蒙于行阵，是其明也；或于禁而不害，是其仁也；取荆州兵不血刃，是其智也；据三州虎视于天下，是其雄也；屈身于陛下，是其略也。帝曰：吴王颇知学乎？咨曰：吴王扶江万艘，带甲百万，任贤使能，志存经略，虽有余闲，博览书传，历史集，采其意，不效书生寻章摘句而已。帝曰：吾可征否？对曰：大国有征伐之兵，小国有备御之故。帝曰：吾难畏乎？对曰：带甲百万，江汉为帝，何难之有？帝曰：吾如大夫者几人？对曰：聪明特达者八九十人，如臣之比，车在斗量，不可胜数。帝遣使求雀头乡、大贝、明珠、象牙、犀角、玳瑁、孔雀、翡翠、豆鸦、长鸣鸡于吴。吴群臣曰：泾阳二州共有长典，为所求珍玩之物，非礼也，宜勿与。吴王曰：方有事于西北，江表圆圆，事主为命，彼所求者与我瓦石耳，孤何惜焉？且彼在亮暗之中，而所求若此，宁可与言礼哉？皆俱以与之。吴王以其子登为太子，妙选师友，以南郡太守诸葛瑾之子克，绥远将军张昭之子修， 大理吴郡顾雍之子谭，偏将军庐江陈武之子表，皆为中庶子，入讲诗书，出入骑射，谓之四友。等接待辽蜀，略用布衣之礼。十二月，帝行东巡。帝欲封吴王子登为万户侯，吴王以登年幼，尚书辞不受。复遣西曹院吴兴沈恒入谢，并献方物。帝问曰：“吾贤为东相乎？”恒曰：“不贤。”曰：“何以？”曰：“信是旧盟，言归于好，是以不贤。若未于盟，自有预备。”又问：“闻太子当来，宁然乎？”恒曰：“臣在东朝，朝不作，宴不语，若此之意，无所闻也。”帝善之。吴王与武昌临钓台饮酒，大醉，使人以水洒群臣曰：“今日酣饮，为醉堕台中，乃当侄耳。”张昭正色不言，出外车中坐。王遣人呼召还入，谓曰：“为共作乐耳，公何谓怒乎？”昭对曰：“昔纣为糟丘酒池长夜之饮，当时亦以为乐，不以为恶也。”王默然惭，遂罢酒。吴王与群臣饮，自起行酒。于藩伏地，扬醉不迟。王去，藩起坐。王大怒，手剑欲击之，侍坐者莫不惶惧。为大司农刘基起报王，谏曰：“大王以三绝之后，首杀善士，虽藩有罪，天下孰知之？且大王已能容贤恤众，故海内望风，仅一朝弃之，可乎？”王曰：“曹孟德上杀孔文举，孤于于藩何有哉？”基曰：“孟德轻害世人，天下非之。大王躬行得意，欲与尧舜比龙，何得自欲与比乎？藩由是得免。”王因斥左右：“自今酒后言杀，皆不得杀。”即尧之子也。初，太祖即刻踏顿，而乌桓尽衰。鲜卑大人布杜根、科比能、素利、弥迦、觉基等，因颜柔上贡献求通事，太祖皆表崇以为王。科比能本小种鲜卑，以勇健廉平为众所服，由是能威制诸部，最为强盛。自云中五原以东抵辽水，皆为鲜卑亭。科比能与素利、弥迦、割地统御，各有分界。科比能部落尽散，中国人多亡叛归之。素利等在辽西右北平、渔阳塞外，道远，故不为边患。帝以平鲁校尉千昭为护鲜卑校尉，南阳太守田豫为护乌桓校尉，使镇抚之。三年春正月丙寅朔，日有食之。庚午，帝行如许昌。诏曰：“今之祭孝，古之共事也。若献年然后取事，是吕尚周进不显于前世也。 其令郡国所选勿拘老幼，如通经术，力达文法，道皆适用，有司纠固不以时者。二月，善善、秋辞、于田王各遣使奉献。事后西域复通，至戊己校尉。汉主自子规将近击吴，至终从事皇权僭越，吴人汉战而水军沿流，进亦退难，臣请为先驱以当寇，陛下宜为后镇。汉主不从，以权为镇北将军，使都江北诸军，自率诸将自江南元山结岭，军于一道萧亭，吴将皆欲迎击之。陆逊曰：“北举军东下，锐气始盛，且城高守险，难可促攻。攻之纵下，犹难进克。若有不利，损我大事，非小故也。今但且奖励将士，广施方略，以观其变。若此间是平原旷野，当恐有颠沛焦灼之忧。今元山行军，势不得斩，自当疲于木石之间，徐至其壁耳。”诸将不解，以为逊畏之，各怀愤恨。汉人自衡山通武陵，使侍中襄阳马良以金锦赐武西朱蛮夷，授以官爵。三月乙丑，立皇子齐公瑞为平原王，皇帝燕灵公张等皆晋爵为王。甲戌，立皇子林为河东王。甲午，帝行如相议。夏四月戊申，立鄄城侯植为鄄城王。是时诸侯王皆祭地空明而无其实，王国各有老兵百余人以为守卫，隔绝千里之外，不听朝聘，未设防府监国之官以伺察之，虽有王侯之号而柴于匹夫，皆思维不一而不能得。法纪峻切，诸侯王过恶日闻，独北海王衮谨慎好学，未尝有失。文学防府相与言曰：“受诏察王举措，有过当奏，有善亦已以闻。”遂共表称臣衮美。衮闻之，大惊惧，则让文学曰：“修身自守常人之行耳，而诸君乃以上文，使世所以增其负累也。且如有善，何患不闻，而具共如是，是非所以为义也。”癸亥，帝还许昌。五月，以江南八郡为荆州，江北诸郡为颍州。汉人自巫峡、建平连营至夷陵界，立数十屯，以冯习为大都，张南为前部都。自正月与吴相聚，至六月不绝。汉主遣吴班将数千人于平地立营，吴将帅皆欲击之。陆逊曰：“此必有绝，且观之。”汉主知奇迹不行，乃引伏兵八千从谷中出。逊曰：“所以不听诸军击班者，揣之必有巧故也。”逊上书于吴王曰：“夷陵要害，国之关县，虽为易得，易复易失，失之非徒损夷郡之地荆州可忧， 今日征之，当令辟邪。备甘天长，不守枯学而敢自诵，臣虽不才，平奉威灵以顺讨逆，破坏在尽，无可忧者。臣初贤之水陆俱进，今凡舍船旧部，处处结营，察其布置，必无他变。远服至尊高枕，不以为念也。闰月，训将进攻汉军，诸将并曰：“攻备当在初。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，相守经七八月，其诸要害皆已固守，击之必无利矣。训曰：“备是华鲁，耕长事多，其军始及，思虑精专，未可干也。今住已久，不得我变，兵疲一举，既不复生，即缴此寇，正在今日。”乃先攻一营，不利。诸将皆曰：“空杀兵耳。”训曰：“吾以小破之之术。”乃敕各持一把矛，以火攻，拔之。一耳事成，通率诸军，同时聚攻，斩张南冯袭及胡王沙摩柯等首，破其四十余营。汉将杜陆刘宁等穷逼请降。汉主升马鞍山，陈兵自绕，训督促诸军四面促之，土崩瓦解，死者万数。汉主夜遁，一人自担烧脑铠断后，仅得入白帝城，其舟船器械水部军资一时略尽，尸骸色江而下。汉主大惭愧曰：“吾乃为陆逊所折辱，岂非天也？”将军一扬傅荣为后殿，兵众尽死，荣气亦裂。无人欲知使降，荣骂曰：“吾狗，安有汉将军而降者？”遂死之。从事祭酒乘机溯江而退。众曰：“后追将至，以解防轻行。”姬曰：“吾在军，未袭为敌之走也。”亦死之。初，吴安东中郎将孙桓别击汉前锋于一道，为汉所围，求救于陆逊。逊曰：“未可。”诸将曰：“孙安东弓足，见围已困，奈何不救？”逊曰：“安东得势众心，成劳良足，无可忧也。待吾既斩，欲不救安东，安东自解。”即方略大师，汉果崩溃。桓后见逊曰：“前时怨不见救，定至今日，乃至调度自有方耳。”初，逊为大都督，诸将或讨逆时救将，或公事贵戚，各自矜持，不相听从。逊暗谏曰：“刘备天下之名，曹操所惮，今在疆界，此强对也。诸军并贺国恩，当相极目，共减此虏，上报所受而不相顺，何也？仆虽书生，受命主上，国家所以屈诸军失相承望者，以仆尺寸可称，能忍辱负重故也。各在其事，岂复得辞？军令有常，不可犯也。”及至破备，既多出逊，诸将乃服。吴王闻之曰：“公何以出不起诸将为节度者耶？”对曰：“受恩深重， 此诸将或任负心，或堪爪牙，或是功臣，皆国家所当与共克定大事者。臣切慕相如叩寻乡下之意，以济国事。王大笑称善，嘉训辅国将军领荆州牧，改封江陵侯。初，诸葛亮与尚书令法正号尚不同，而以公义相取。亮美其政治术，即汉主伐吴而败，时政已足。亮叹曰：“小侄若在，必能治主上东行，就使东行必不轻微矣。”汉主在白帝，徐盛、潘璋、宋谦等各敬表言，北必可擒，岂复攻之？吴王以问陆逊，逊与朱然、骆统上言曰：“曹丕大和势众，外托柱国讨贝，内实有艰辛，仅绝计折还。”初，帝闻汉兵数诈连营700余里，谓群臣曰：“北不小兵，岂有700里营可以拒敌者乎？保原袭贤祖而为君者，为敌所擒，此兵计也。孙权上士谨至矣。”后七日，吴破汉书道。秋七月，冀州大黄，饥。汉主既败走，黄权在江北，道绝不得还。八月，率其众来降。汉有司请收权妻子，汉主曰：“姑父黄权，权不负孤也，待之如初。”帝谓权曰：“君舍逆孝顺，欲追踪陈韩耶？”对曰：“臣过受刘主殊遇，降吴不可，还蜀无路，是以归命。且败军之将免死为幸，和古人之可慕也。”帝善之，拜为镇南将军，封豫阳侯，加侍中，使裴胜。蜀降人霍云汉朱权妻子，帝召权发丧。权曰：“臣与刘葛推陈相信，明臣本志，妾宜未时，请虚。”后得审问，果如所言。马良亦死于武溪。九月甲午，诏曰：“夫妇人欲政，乱之本也。自今以后，群臣不得奏事太后，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，有不得横受毛土之爵。以此诏传之后世，若有被违，天下共诛之。”变太后每见外亲，不假以颜色，常言：“居处当节俭，不当妄赏，念自义也。外设当怪吾欲之太薄，吾自有长度故也。吾是武帝40-50年，行俭日久，不能自变为奢。有犯苛尽者，吾且能加罪一等耳，莫忘钱米恩待也。”帝将立郭贵嫔为后。中郎战前上书曰：“夫后妃之德，盛衰治乱所由生也。是以圣哲慎立元妃，必取先代氏族之家，择其令书以统六宫，前奉宗庙。”亦曰：“家道正而天下定，由内及外，先王之令典也。”春秋书宗人信下云：“吾以妾为夫人之礼， 其还侍命于葵丘，亦曰：“吾以妾为妻，领后宫必宠，常亚胜于。若因爱登后，使贱人暴贵，臣恐后世下陵上替，开张飞度，乱自上齐也。”帝不从。庚子，立皇后郭氏。初，吴王遣于禁护军号州，军司马东李衮议帝，自陈成款，辞甚公阙。帝问周曰：“权可信乎？”周以为权必臣服，而衮谓其不可必服。帝悦周言，以为有以知之，故立为吴王。复使周至吴，周谓吴王曰：“陛下未信王遣子入室，周以何门百口名之？”吴王谓之流涕沾巾，指天为誓。周还而世子不至，但多设虚词。帝欲遣侍中辛毗、尚书桓阶王与盟誓，并责任子。吴王辞让不受，帝怒，欲伐之。刘晔曰：“彼心得志，上下其心，而祖代江湖，不可仓促治也。”帝不从。九月，命征东大将军曹休、前将军张辽、镇东将军臧霸出洞口，大将军曹仁出濡须，上军大将军曹真、征南大将军夏侯尚、左将军张合、右将军徐晃为南郡，吴建威将军吕范都武军，以周军拒休等。左将军诸葛瑾、平北将军潘璋、将军杨灿救南郡，皮将军朱桓以濡须都拒曹仁。冬十月甲子，表首阳山东为寿陵，作中制，物从简薄，不脏金玉，衣用瓦器，令以此诏藏之宗庙，附在尚书、秘书三府。吴王以阳月蛮夷，多未平吉，乃卑辞尚书，求自改立。若罪在南除，必不见治，当奉还土地民人，即命交州，以终余年。又与号州书云：“与卫子登求婚宗室。”又云：“以登年弱，欲遣孙长绪、张子布随登俱来。”帝报曰：“朕之与君大义已定，岂乐劳师远临江汉？若登身招到，悉召兵还耳。”于是吴王改元黄武，临江据守。帝自许昌南征，复颍州为荆州。十一月辛丑，帝如渊，曹休在洞口，自陈：“愿将锐卒，虎步江南，因敌取资，势必克捷。若其无臣，不须为念。”帝恐休便渡江，一马止之。侍中董昭侍侧曰：“妾见陛下有忧色，独以休济江故乎？今者渡江，人情所难，就休有此志，誓不独行，当须诸将。”臧霸等既富且贵，无负他望，但欲终其天年，保守禄座而已，何肯成威自投死地，以求侥幸？苟臧等不进，休亦自举。臣恐陛下虽有赤度之诏，犹必沉吟，未便从命也。”请之。会暴风，吹吴吕范等船，梗缆西断， 执意休等营下，斩首获生以天数，吴兵迸散。帝闻之，敕诸军促渡。军未食尽，吴旧船遂至，收军还江南。曹休使臧霸追之，不利，将军引卢战死。庚申会，日有食之。吴王使太中大夫郑权聘于汉，汉太中大夫宗伟报之，吴汉复通。汉主闻魏师大出，谓陆逊书曰：“贼今已在江汉，吾将复东，将军为其能然否？”逊答曰：“但恐军心破，疮痍未复，使求通亲，且当自补魏辖穷兵耳。若不推算，与复以倾覆之余远送以来者，无所逃命。”汉家太守黄元叛，吴将孙胜督万人据江陵中州，以为南郡外援。